上一堂是在第九章，是带出使徒保罗，他很深切关怀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虽然神比喻即赐予犹太人有不同的特权，有七方面，我们上一次讲过，特别他们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虽然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保证他们在救恩当中一定占有一个职位。神用旧约里面有不同的人物，包括是亚伯拉罕和这个的是撒拉他们所生的儿子，就是以撒玛利和以撒，以及是以撒和利伯加所生的以扫，以及是雅各，还有是摩西，有法老等等不同的人物来到去讲明。讲明什么呢？就是讲明神拣选人的旨意并非不是神不公平那个原则，又或者跟神公平的原则有违背，并非这样。那是说指出以色列人他们真正不信那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骄傲，是因为他们以错误那个的方式来到去追求神的义。他们一味是只凭行为而忘记了是凭信心。今天我们来到是第十章。第十章是整章的圣经的里面。其实保罗是特别，你看回的时候特别是很多是引用旧约的经文来到带出福音那个的真理。今天我们只不过是看三节的圣经。刚才主席是已经是帮我们读了出来。那个的题目就是全福音报喜信的人。那我小的时候呢，那我就没什么机会是家里买玩具给我的。咁我的玩具就是可能是一些射波子啊，拍下公仔子啊这样。没办法啦，我们很多都是这样的啦，家境清贫。咁但是到我个仔我个女嗰一代嘅时候，他们这一代就完全不同的了。咁在他们的时候呢，是好多时候他们想买某一样的玩具，我都会买给他的了。没办法啦，这个的时代的巨轮是不断前进的嘛。咁呢我个仔跟其他的男仔一样，他是很喜欢玩那些砌那些的模型玩具的。他特别是喜欢一款的玩具呢，就是一个的机械人，是叫 Bionicle， 这个机械人。差不多呢，这个 Bionicle 每出一款呢，我都买给他的，因为他很喜欢的。我都不记得了，可能有20副到啦，或者更加多。但是搬了很多次呢，我都不知道这些 Bionicle 去了哪里了。这些 Bionicle 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跟普通的是模型这样 ,LEGO 这样，就是说呢有一幅的图画，里面有一幅的图画，然后呢有不同的部位，即是不同的 parts， 这些 parts 呢当你砌埋一起的时候呢，就会成为一个的机械人。在罗马书第十章，其实上半部四十章上半部其实都是一样。当保罗谈及这个救恩，当讲这个救恩的时候，里面是有四部分，就好像板力图这样，你要将它一部分一部分砌在一起，你然后才看到那个救恩的图画，一个 full picture， 你砌完之后呢就看到了。这四个不同的层面，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都要来到去知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的真理。四个层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关怀，一个 caring， 第二就是祷告 praying， 第三就是差派或者被差派 ascending， 第四就是传讲 speaking， 我们要出声讲的。这四样 的组合可以这么说，砌埋就成为一个的救恩。一个人信主与否，一个人接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上次都讲过，是 神所预定的，也都是神所知道的。但同一时间，同一时间就是说亦都有人的参与在当中。好像一个比较是我们叫吊诡的一个神学的观念，就是我们这个神学观念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位的神他有大能，他有那个的权能，他有那个的智慧来到去在救恩当中他去完成每一部分。这位的神他有那个的能力完全的完成这个救恩每一个过程每一部分，根本可以完全不需要我们参与在当中任何一部分。他不需要我们，本来不需要我们去传福音，但是新约圣经就不断提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向普天下传福音。主耶稣的大使命大家都知道，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所以你同埋我唔可以话，哎呀我好忙，我唔可以去传福音。又或者我好似阿摩西咁样，我笨口绝舌，我讲嘢呢冇人会听嘅。对唔住，喺圣经里面呢俾唔到我哋有任何嘅藉口，我哋唔去为主作见证。我好相信你愿意踏出一步嘅时候，神就赐俾你力量，神就赐给你那个的胆量为你开路。现在我们来到是刚才所讲救恩的四部分。四部分就是第一，就是说我们要有那种的关怀，有那种的 caring。在第一节的经文里面，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你如果记得的话，在上一次是讲到的时候，九章第二第三节亦都保罗同样是很感性的来到讲出他心里面的说话，同十章正话所看的一节是如出一辙。保罗虽然他是神所特别差派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对自己那个同胞那种的关怀，那种一种极热切的心愿，要他们的同胞以色列人可以得救，是其实在经文的里面是完全是彰显了出来。在第九章的二至三节，我上一次所讲的保罗就是说，他说他自己是若果自己那个的骨肉至亲，即是以色列人可以信主的时候，就算他自己被咒诅落地狱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他都愿意。今日我们有没有好像保罗那种关切别人灵魂得救的那种心呢？其实我们有没有呢？保罗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做永生，什么叫做永死。信主的人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不信主的人就步向永远的灭亡。保罗很明白。很多年之前有一个牧师，他讲到用一个比喻，到讲到是什么叫做是永恒，什么叫做永永远远无穷无尽。这个比喻都很深刻的留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很多时候当人是被时间被三度空间所限制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明白什么叫做永恒。这个牧师说，他说永恒就好像一棵很大的树，这棵的树很大，有十丈高，有那个的直径有十尺咁粗的，总之一棵很大的树。这棵很大的树，然后跟着有只雀仔，这只雀仔呢它每年都来啄一啄这棵树，啄一下，啄完之后它就飞走了。 一年之后呢，佢又再嚟啄呢棵树，一啄一啄，佢跟住又飞走喎。嗰、那个如是者每一年嚟啄一啄，啄到直至呢一棵十丈高，或者系嗰个直径系十尺咁粗嘅呢棵树被夷为平地为止，直到呢棵树夷为平地为止。啊，只雀仔一年嚟啄一啄，咁啊走咗去，突然又嚟啄一啄，当佢夷为平地嘅时候，哇！要几多十万年啊？要几多千年啊？要几多亿年啊？要几耐然后先至呢棵树被夷为平地？咁呢、这个人有一个人就问：啊，原来当呢一棵树夷为平地嘅时候，被啄到碎晒，原来呢个就系永恒啦。当呢一棵树夷为平地，就系永恒啦。呢、这个牧师话唔系，呢、这、一个只不过系永恒里边嘅一刻，呢、这个只不过系永恒里边嘅一刻。就是说，如果这样的时候，若果我的亲人、我的配偶、我的仔女，如果他不信主的时候，我有没有关怀他？因为他是走着一条是永远沉沦的路。当我们认识什么叫宇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哋自己几咁微小，我哋就唔会咧同神争拗。神你咁样唔公平，神你咁样咧，我唔中意你嘅安排，我唔中意你所做一啲咁嘅嘢。当我哋发觉我哋自己渺几咁渺小，神嗰个嘅伟大嘅时候，我哋就唔会做出呢一讲出呢啲嘅说话。唔通我哋嘅智慧、我哋嘅意念仲高过神咩？今年四月嘅时候。即几个月之前啦，四个月之前，这个的科学家发现了原来最早那个的星系是叫做 HD1 这个星系，其实你上网呢你随时都找到的了，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这个 HD1 呢，科学家就说呢，这个星系距离地球是有135亿光年那么远，这个的星系有135亿光年，即是什么东西？135亿光年即是什么呢？即是说呢，首先就是当我们用望远镜来到看到这个星的时候，其实已经这个星系的光是在135亿光年之前已经是发出来，我收到的时候呢已经是佢135亿光年之前，即其实根本而家呢个星球其实存唔存在我哋都唔知，因为135亿光年之前啊嘛，我哋唔知道㗎。其实今日我哋肉眼，即唔系肉眼，我哋用望远镜我哋睇星，甚至乎我哋用肉眼睇星，好多嗰啲嘅星球或者嗰啲嘅星系，嗰粒嘅星其实存唔存在我哋都唔知，因为可能系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之前。135亿光年，即是咩呢？嗱，乜嘢？首先就乜嘢叫做光年？我哋知，我哋都要知道。光年就是话光是一秒钟所行嗰个嘅路程，就是原来光一秒钟可以行300,000公里。光一年，如果你一秒钟行300,000公里嘅时候，即是光一年所行嗰个嘅公里就是9460兆亿 ，a trillion。有阵时嗰啲可能我咧，即系我自己计落，可能啲零咧或者写错一两个，写漏啊，写多都唔出奇。因为咧啊，有阵时我都俾嗰啲 billion 啊 trillion 咧，我都即系搞到有阵时都混乱咗吓。咁但系唔影响嗰个大体嗰个嘅picture 啊，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光一年就行9460兆亿 trillion 嘅公里， 一兆亿就是等于一之后十二个零，12个零，咁然后135亿光年就是9460之后12个零，再乘135亿啊嘛，135亿就是13500之后再6个零，计数机一早就爆晒，计唔到。咁即有几多咧？我都计唔到，但系我哋知道，即系嗰个嘅，即系嗰个无穷无尽。阿保罗佢明白永恒系咩嘢，但我睇翻嘅时候，我哋知道真系宇宙之大，匪夷所思。嗰个永恒究竟系有几长？我哋无法可以想象。呢个就系保罗点解佢咁着紧自己犹太人得唔得救嗰个原因。若果唔找紧个救恩，就会永远永恒嘅沉沦。所以今日我俾大家一个嘅挑战。如果过往你或者是在传福音做见证，你不是太过热衷，你可能较为冷淡的话，由今日开始你从你自己的家人来到开始，你的配偶、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亲戚，或者你家里面的其他人，他们信了主未？他们信了主未？你关不关怀他那个的永生？你关不关怀他是将来是会永远的沉沦？所以其实一个是得救，这个是一个无比重要，一个我们要去处理一个的问题。在救恩那个层面上面，我们除了关怀对方是不是得救之外，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为我们所认识的朋友来到去祈祷。所以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 praying， 祷告。仍然在翻的第一节那里，第一节你看到保罗他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保罗并不是单单只是关怀他自己的同胞，只是单单关怀以色列人，他更加为到他关怀的人，他付上祷告的代价。今天我们也都同样要为我们的血肉至亲，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仔女，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亲戚，或者我们的家族，我们一样要有一种迫切的代祷，为到他们能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来到祷告。教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当你去问基督徒，你问基督徒祈祷重不重要呢？我担保在座可能九成或者九成以上都一定会说祈祷重要，祈祷重要。但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若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真的相信有一位垂听祷告的主，若果我们真的相信有一位信实并且全能的神，为什么我们又不会热衷参加祈祷会的？我们又可能未去过的，我们不会去祈祷会的。有一位的姊妹，她曾经即未信主之前会分享过，她说未信主之前，因为她身体那个的毛病的缘故，出了一些毛病，所以呢，她为了因为这个病得着医治，他由以前在香港去澳门，由澳门去珠海，珠海去广东，去寻求那些的名医 来到医治。其实这些所谓叫名医，医不医到都不知道的，但因为有个盼望，希望得着医治，所以就不辞劳苦都要去。香港的黄大仙为什么这么多人拜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黄大仙这个偶像，他们不觉得偶像啊，他们觉得这个黄大仙或者这个假神，他们怎样啊？他们灵啊嘛，因为他们灵，所以就怎都要去拜他们。但相反为什么我们有一位全能的神，我们有一位垂听祷告的主，相反我们又不会热切的祈求呢？亦都唔会热切出席祈祷会，点解呢？其实呢个都值得我哋去思想嘅问题。我亦都俾唔到一个圆满嘅答案，点解？不过当然有一啲嘅原因，我哋可以去推敲。个原因就係话，我哋头脑上面我哋知道我哋所信呢位神佢係垂听祷告。但係 deep down 喺我哋嘅心里面，我们觉得祷告是没有用的，我们不相信祷告的能力，我们只不过是停留在脑海的里面，又或者我们生活太过忙碌，我们没有时间去祈祷，又或者我们觉得我们所相信这位的神是一个，是这位的神，他我当我们祈祷的时候，他所给我们那个的祈祷或者应允我们的祈祷和我们的期望可能不相同，即是说他不是有求必应，不是说我想求那样他就给那样我。很多时候我们怕我们所祈求的和神所给我们的有那个的落差，我们怕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不如不要去求了，我怕神所应允我的不是照我所期望的来到给我。在雅各书的5:17-18里面这样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司徒雅各他引用旧约这个的先知以利亚的祷告，他说以利亚的性情跟我们一样，即是以利亚跟我们其实都是同一类人，以利亚不是超人，他所能够做的我们亦都能够做，当他恳切并且作出合神心意祷告的时候，因此神就应允以利亚的祷告，垂听他的祷告，3年6个月不降雨，之后他祷告的时候就即刻降下雨来。今天其实我有没有为到我自己的家人来到祈祷呢？我和师母我都是为她的妈妈，即是我的外母来到去祈祷，都有20-30年的时间。外母呢就非常的心硬，跟她讲过很多次福音她都不肯信，但我们没有灰心，我们继续的是为她祈求。我很肯定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的神他并不偏待人，他昔日应允以利亚的祷告，今日也都会垂听你和我的祷告。教会在正话是阿 Joey 他作主席祈祷的时候，他提到10月1日教会和 Aroma 有一个的是报道音乐报道会，叫做祝福我家，就让我们提到为未信的朋友，让我们一起为这个报道会的筹备工作，为到要被邀请未信的朋友 为到各方面的宣传，我们同心祈祷，我们求神使用，以致让这个的报道会成为祝福其他未信的朋友一个的途径。救恩是四个层面上要配合的，第一就是关怀，第二的就是祈求，第三就是说被差派。在14至15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若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起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由15节看先，然后一会间翻上去14节。第15节就是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奉差遣就是说，当你差遣的时候，就是说有人愿意去，有人愿意被差派，就是这样的意思。奉差遣，有人愿意走出自己那个的舒适区，自己的 comfort zone， 去到可能自己不是那么熟习的一个的环境里面来到传福音。主耶稣当他复活之后，他跟门徒这样讲，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他亦都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其实基督徒，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那个的灵命就应该是不断不断的成长，然后自自然然亦都会关怀我们身边未得救未信耶稣的人，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亦都是一间健康教会所应该走的一条路，亦都是每一个基督徒他健康发展必然的过程。所以一位的是神学家，他有好智慧，他讲话呢， Churches that does not evangelize will eventually fossilize， 即是一间不传福音的教会最终会是僵化、石化，即是说呢，是他意思其实是老化、没生气或者是没活力的意思，那就为之 fossilize 石化。石化了即是其实是没有生命的了，跟死差不多，死的一样。所以无论个人无论教会，其实都要有一个被差派出去来到传福音这个的心。在救恩第四个层面上面，最也都是最后一个的层面，就是我们要开声，我们要开声，我们要去传讲，这个很重要。福音或者叫做是 good news， 或者叫做是好消息。但是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可能是觉得是难于启齿，很难同人来到去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刚才去看了第十五节，看第十四节的时候，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个传道不是讲传道人，是讲我们去同人来到分享福音那个的传道。没有人去同人分享福音，那些人怎样听见呢？就是第十四节这一道那个的意思。你要人来到去听得到，肯相信，就一定要有人去传讲 speaking。 研究指出，有些研究指出就是说，基督徒往往在教会的对聚会当中可以高谈阔论，可以讲很多东西在教会聚会当中，但是若果要跟其他人谈论到信仰的事情的时候，就似乎不敢讲， 因为有一些恐惧感，当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恐惧感。恐惧什么呢？我相信有都有几方面的恐惧。恐惧就是说是怕着一讲福音，一同人讲福音，如果对方不接受，对方反对的时候，就会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我怕着大家的关系是会有破裂的时候，那我不如不要讲了。第二个原因，那个恐惧那个原因就是说呢，我们可能都怕，怕我们讲的时候对方提出的问题自己又不懂答，那就很愚嘛。为了不要给自己那么愚，那我就不如不讲了。我选择了是一个的沉默。所以 John Stott 他提到过，当我们是应该是要同人传扬福音的时候，但我们选择沉默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一种叫人良心不安的沉默。我们知道神是使用不同的人，神使用是满腹经纶的保罗，神亦都使用一些的凡夫走卒，好像彼得、约翰这样。神亦都使用一些的专业人士，好像路加医生一样。不同的人都可以被神来到去使用，但个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被神来到使用呢？这个很重要。以前教会有一位的弟兄，这位的弟兄呢，他只不过是我相信是读过小学又或者初中啦，我都不是很清楚，但他是不识字的，他不识字。这位的弟兄他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受了伤，所以呢他就提早退休。但这位弟兄 他虽然退休，但他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他完全没有浪费。他差不多每一日，每一日他都拨出一段的时间，每一日他都会去商场一些的 shopping mall， 他就派单张是跟陌生人来到是传福音。所以他其实是带了很多人来到信主，一个非常是美好的生活见证。他为了主的缘故，他愿意是被差遣，被 sending 差出去来到传福音。求主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其实都有一个是我们叫做独特的机会，一个 unique opportunity。 这个独特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将人从地上里面带到去天上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只不过是需要讲一个简单但是宝贵的信息就可以了。记住，救恩是包括四方面。救恩包括我一定要有关怀未得救灵魂的心，第二就是说我要为到对方他未信，我为到他祈祷，第三就是你愿意行出这个的四凤墙，你被差派出去，你肯行出第一步，踏出你的舒适区，第四就是你需要你要将这个的福音向人讲出来，以致未信的人亦都同我们一样可以得着这个宝贵的福音。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今天帮我们是思想保罗他在救恩方面所谈及四部分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付之于行动，明白到在世上其实没有一样的事情那个的价值可以是跟救恩是相比。不单止个人，不单止我们每一个人，更加就是盼望整个的教会，整个的平安堂 我们都是一间全福音的教会，以致我们是信服也都听从你所教导的。以上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